沙美以南同埋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七至八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7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的意外了。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考明街快线的意外仲是处理紧的，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中电变电站的意外都是处理紧，快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而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开。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在西区薄扶林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0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去香港仔方向，近香港大学日夫教学楼的一段左边行车线会封闭的。另外沙田大老山隧道会有凌晨的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6点钟去马鞍山方向，通去石门交汇处和大涌桥路西行的支路会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财政预算案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节目期间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三下午5点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建筑物管理条例规定，法团要开立有利息的户口处理收支，每三个月师傅必须将收支概算表在大厦当眼处连续展示7日，有多过50个单位的大厦，法团需聘请会计师审计财务报表，法团亦应制定监控财务管理的措施，杜绝舞弊，法团账目要清楚，财务管理需做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大家好，欢迎收听讲清楚。东莞市乡市公益互助会会长李嘉莹虽然今年只有36岁，他所策划并实施的多个项目获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大奖金奖。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手下留情，讲音讲食，今次是讲虾。虾壳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矿物质，梗是用来煲汤就最啱啦。虾肉又爽又弹牙又低脂，煎炒煮炸样样都得。至于虾头呢， 梗是上来手下留情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虾头杨思敏， 手下留情。 首先要提一提咧，因为听晚咧就有呢、這个即系财爷公布预算案嘅事件啦。咁啊， 我哋会傍住财爷侧边系咪？ 系我啊，财爷。 大家留意下，财爷公布嘅时候，侧边会有几个人喺度 嘅。你系先好讲。 唔系我讲下啫。 咁一定有人喺隔篱。 有一定系会人喺隔篱啊？ 不过系咪我哋 啫？ 咁啊，我 好似细个嗰啲，你知唔知我识得董建华噶？ 不过佢唔识我啫嘛。 不过佢唔识我啫嘛。 低级。喂，嗱，咁啊，听晚咧，手下流程咧就会迟少少开始啦。咁啊，即系起码都八点半打后噶啦。咁啊，第一晚 先留意。系咪真系噶？你真系讲八点半之后？ 啱就咁讲噶，系啊，起码八点半后啦，系啊，慢啲冇所谓嘅。 睇下派几多咯。 你唔好乱咁讲个牌字啊，好敏感啊呢、這个字。哇、啊哦，你食落财爷嗰度，你又话派呢派路，咁样好容易会令人哋有所联想噶嘛，系咪先？ 唔知啦， 你唔自在嘅一个 解 自在啦。好，我哋听日先讨论啦。咁啊，近呢两日啦。即系喺城中啊，兴合合嘅题目，我相信自由风啊都有讲到啊，关于饭盒嘅题目。咁我哋就唔系去讲下嗰啲饭盒有冇活力啊，或者系入边有冇嘢呢个问题嘅。咁但系反而咧，我哋想讲下咧，即系头头啊，讲下咧就系 咩头头？ 即系头一拍第一部分，因为后边我唔讲呢啲噶。 哦哦， 想讲下咧就系、是、究竟啊，我哋喺学校订饭盒嘅呢一件事啊，有冇一啲即系我哋三位当中嘅一啲回忆嘅咧？ 我讲先啦。我屋企唔系我屋企添，我学校真系冇饭盒订噶。中学嘅时候， 咁你点样咧？出去食， 一系出去食，一系就自己带咯。 咁你会唔会自己带饭噶？ 带过又出过去食咯。但其实咧，作为一个中学生咧，你系觉得一定要出去食，见下个世面。 系， 同埋咧， 有冇秒带饭呢件事先？ 我当我系带饭嘅时候，我觉得好似我会俾人秒咁，因为嗰、那个未必系会叫秒啊，而系俾人离弃啊，比秒更惨啊！我觉得， 啊、 即系因为当好多同学仔都会出去出面食饭嘅时候，平时你同佢哋一行五人， 系啦、啊， 跟住 同行 嗰四个全部出晒去食饭，咁、然之后我自己就攞住个饭盒，同一啲咧好得意嘅，因为带饭嘅同学仔好多都系好乖嘅， 读书好叻嗰啲嘅， 诶嗱。即起碼文靜啦，文靜先啦，最少。咁你就要同啲文靜嘅同學仔喺埋一齊咧，其實嗰種相處咧係另外，即可以話係二次傷害嚟嘅，我覺得係。即既被 咁嚴重啊， 自己啲 friend 離棄 ，and then 你就要入去一個你唔熟悉同埋你其實唔係好願意嘅一個圈子裡面，大家寒暄，係二次傷害嚟。 系， 所以好快就唔带啦。 嗱，其实咧成件事我要推翻去咧，即系小学先嘅。咁第一件事咧就系咧，唔知点解嗱，我哋嗰个年代咧，而家我唔知系点样样啦。首先咧，能即系要喺屋企带嘢翻去咧，喺嗰个年代咧系会有少少俾人笑嘅。我记得我喺节目当中都分享过啦。嗱，当小学小息嗰阵咧，啲小朋友冲去小食部买汽水饮嘅时候，而刘伟恒系孭住水壶咧，咁刘伟恒系俾人笑嘅。 哦是 即系孭水壶饮水系被笑嘅， 孭水壶咁嗰啲啊嘛， 接近系有冇咁严重嘅啫？咩即系有甚至乎 可能系 乸型啊， 系攞住个五蚊喺面前养去买嘢饮啦。 但呢个系唔关嗰个叫做唔系个产品，即系唔系关你食紧啲咩事噶嘛？因为我都有类似嘅经历嘅，即系细个见到人哋去小卖部咧，可以我记得嗰个年代，我嗰个年代系三个半一包嘅妈妈奶啊，系啦，咁你就可以有朱古力。朱古力奶咧就四蚊一包，贵五毫子。因为屋企细个咧就好少买啲朱古力味嘅嘢嘅，因为觉得 甜 得滞咧就唔健康咁样。咁所以咧你就唯有喺屋企咧拎一包妈妈奶，但人哋就可以攞四蚊买包朱古力奶喺隔篱饮咧，你觉得系一种 优越感啊？ 贫富悬殊嘅感觉 系啦，冇错。 坚尼指数好高啊， 坚尼系数， 坚尼系数 系 啦，即系有呢啲嘅。成日都系我成日都讲咩啊？学校系咩啊？系社会 嘅 缩影 啊！ 即系好细个已经睇到呢啲阶级嘅状况，即系有钱嘅同学仔就饮汽水，我哋呢啲冇钱或者要悭埋嘅，就再加埋身体唔好添啦。其实我带水壶嘅原因，因为我有哮喘啊嘛。咁、我阿妈系严禁我饮汽水，所以咧就再吞埋落去，就系连零用钱都俾得少嘅。 咁饮唔冻嘅汽水得唔得咧？ 冇呢样嘢噶嘛？ 即系佢唔摆落雪柜 冇噶啦，即系喺佢眼中， 即系甜嘢都唔好啦。 但凡呢啲咁嘅咩汽水啊，咩果汁嗰啲都系洪水猛兽嚟噶嘛？ 喂，但系咧，你讲话喺学校嘅小卖部咧，因为小学啊嘛，系咪？我中学先有小卖部，小学系冇嘅。 系， 但系咧。嗰、那個冇小賣部嘅嗰個傷害咧，我覺得比有小賣部係更加嚴重嘅。點解咧？因為 好多傷害下， 好多傷害係啦。圍村小學，因為我細個冇零用錢噶嘛，即係阿媽唔會俾兩蚊你翻學咁，唔會噶嘛。 咁咧，围村小学咧就冇小卖部，不过小学嘅门口就间士多。 系。 咁好啦，咁你学校咧其实系会有、 啊、 有时间开门噶嘛？佢唔系一日廿四小时都开住门噶嘛？咁、大家咧通常譬如乱噏嘅，七点半学校开门咁讲先算啦。咁啲同学仔咧就一定会系聚集喺个学校门口。好啦。学校门口就已经有间士多嘅时候，咁咪大家记喺度等紧学校开门嘅同时，有啲同学仔咧就喺个士多里面咧就系选购佢心仪嘅食物啦。 系， 咁包括咗系零食啦， 系啊，薯片啊， 各样啦，系 啦， 咁然后咧你企咗喺度，你冇钱买，即系我嚟嘅，系啦，我冇钱买，咁我要企喺度，咁如果我有得走开嘅话。咁我就走開，費事望住呢啲咁樣嘅畫面啦、 啊。觸景傷情啊！ 我自己又想食，但係又冇得食，啲人又唔會無端端請你食，係咪先？又唔係同你 friend 咁樣啦。咁但係我就係由於要等緊學校個門口開門，我走唔開噶嘛。 就焗住睇啦， 焗住睇啦，咁然之后大家就喺度咧互相交流下， 好食啊呢只，好食 嘅意见啊， 你请我食呢只，我俾你呢个啊， 系啦，但系如果你譬如你自己走埋去，你真系好想食，走埋去，可唔可以请啲我食啊？唔请，咁 啊， 系好凶狠嘅，同埋咧，除咗食嘢之外咧。打機都係，以前我哋咪有啲 pocket size 嗰啲細細部嗰啲遊戲機， 光雜物同埋咩青蛙過河嗰啲啊嘛， 係啦，嗰啲係咩沖天大火災咁諸如此類嗰啲。當呢啲遊戲機喺香港非常盛行嘅時候咧，喺學校門口，另外一種傷害係咩呢？就係、是、大家咧唔知點解叫到阿爸阿媽買呢啲遊戲機嘅人咧，就會喺學校門口打啦。咁你就會見到一堆同學仔喺度打機嘅時候咧， 圍住喺度睇。 另外仲有一堆冇錢冇呢啲機喺手嘅嗰啲咧，就圍住喺度睇，都係另外一個傷害。 唉，好大 好慘啊！真係 好大傷害， 好慘啊！ 係咁啊，一哥你帶唔帶飯㗎？ 我記得因为阿爸咧好早已经明白呢个事理啊，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带饭咧，一定好容易俾人杯葛嘅。 哦，佢都知噶， 佢知噶，佢知噶，所以佢中学嘅时候咧， 应该早啲同我老豆好倾下偈啊嘛。 所以佢中学嘅时候咧，就即系因为中一就规定一定要喺学校叫做订饭嘅，你冇得出去，冇得出去食啦。咁但系中二开始咧，佢就会俾我哋就会出去，即系佢就会开每，我记得每日有25蚊。俾我係飯錢嚟嘅，咁我就自行去決定究竟食啲咩啦。咁通常咧就喺附近西灣河附近咧就會用最平嘅價錢買， 包個肚啦。 係啦係啦，例如我記得係嗰時5蚊一底雞蛋仔。咁就食一底雞蛋仔就當係食咗個 lunch 噶啦。 呢、這個咪就係、 是、咁就可以打咗20蚊落袋啦。 呢、這個就係阿爸阿媽其中一個擔憂嚟嘅，佢都唔知係咪食飯嘅咁樣。 係咁，但係調翻轉佢，即係阿爸又話，即係要開始即係睇下我自己可唔可以控制到嗰、那個去 manage 嗰個金錢嘅。咁但係中一嘅時候就係要學校自己訂飯。咁我記得係每個月嘅月尾咧就會俾一張嘅菜單嚟嘅。咁、那個菜單咧就會係喺上面就會有唔同嘅。例如 A 餐咧就系呢个咖喱猪扒饭啦 ，B 餐就系肉酱意粉啦 ，C 餐咧就系呢个嘅菠萝火腿 pizza 咁样嘅。咁然后 有 pizza 食噶，其实每三四日会有一餐嘅 pizza 食嘅。咁个 pizza 个大细其实就好似 个饭盒咁大啦，系嘛？ 好似你喺啲旧式面包铺买嗰啲意大利 pizza 咁样啦，即系旧式面包铺咪有啲11.5一个嘅嗰啲好多茄汁嘅 pizza， 其实类似嗰款咁样嘅。咁然后你就剔晒30日或者20几日你要食啲咩？咁然后你就连埋支票交，咁佢每日就会可能大概上堂去到最尾二嗰堂嘅时候，你就见到啲姐姐咧就会拖住一箧箧嘅饭去到门口嗰度，咁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即系就lunch 嘅时候就会有一个叫做高年级学生咧，就会喺度督促大家或者去帮手派饭咁样。 会唔会你剔咗嗰啲嘢系派错咗俾你噶？ 好少有呢个情况会出现。 我哋嗰年代完全 咁有冇得换嘅？ 有冇得换？嗱，好似冇得换嘅。 你哋真系进化咗啊！我嗰个年代完全唔系咁嘅， 冇得拣。 嗱，首先咧。要講一講嗰個過渡期先嘅嗱，我咧就因為嗰陣時小學咧就冇全日制噶嘛，我哋得翻半就，所以係唔牽涉到一個快咩派飯啊呢樣嗰樣翻屋企食噶啦，定係好啦，咁啊去到中學咧，咁啊初聽到咧，即係啲個人咧覺得係我要大個仔成熟，咁啊聽講有一樣嘢叫飯票嘅，咁啊總之聽到話喂嗱升咗中學之後咧就可以喺買飯票喺學校食飯噶啦，咁第一個感覺覺得呢件事好型嘅，因為我 讀全日學校啦，咁樣 係啦，即係同埋我哋喺學校食飯，即係嗰件事係大個仔嘅表現。咁所以第一年咧，其實我哋好著弱地咧，我哋學校係俾出去食噶。但係第一年咧，唔知點解咧，係大部分嘅同學仔都好著弱地咧，就要喺個嗰個 hall 嗰度，唔係 hall， 即係嗰個操場嗰度，就攞飯票去換飯嘅。 好啦，咁啊个问题出现喺边度咧？第一就系咧，我哋冇得拣嘅， 得一种啊。 唔系，佢有三种嘅，通常有三种。好啦，咁啊个机制系咩咧？就系、是、先到先拣、哦， 即系剧组派饭 系啦，冇错啦 ，exactly 就系下衣饭盒啦。即系你落到去嗱，所以 但 系 有啲咩饭食 都系嗰啲啦，咩咖喱咩 猪扒、 猪意粉啊， 即系唔会有嗰啲烧味饭嗰啲嘢嘅， 唔会，肯定唔会有 烧味饭唔健康啊，所以唔会摆入烧味饭 都冇嘅， 佢可能会有啲蒸饭，例如不菇蒸鸡嗰啲都可能 冇都冇，我哋嗰啲好多汁嗰啲啦，都系嗰啲总之 但系摆得落会一撇撇噶， 系梗系一撇撇啦， 系咯， 系啦，咁时咧。所以会出现咩情况？譬如我记得我嗰阵时学校咧，好似系12:07咧就系放 lunch 嘅。咁咧嗰间学校你之前冇 lift 啦，同埋咧有六七层楼高噶嘛。哇！我哋为咗要拣优先拣饭啊，跑楼梯、跳楼梯、冲落去。打晒尖咁样，为咗排嗰条队可以拣到饭， 排队排头位嗰啲同学流晒鼻血嘅，周星驰咁， 额头淤晒。好啦，咁咧有阵时你知啲老师咧就好唔通气嘅，对唔住，佢哋系好专业嘅，佢哋见到听到打钟都继续讲落去，往往有阵时讲到12:08咧，咁啊好阴功啦，嗰啲落到去咧就得翻嗰啲站喺底啊。即系冇人食啊！咁落到去咧，那個感觉好惨嘅。即系人哋就拣到今日最正，我唔知咩菠萝咕噜肉饭咁样。咁、我就唔知食一个芙蓉蛋饭咁， 土有肉饼咁啊。 系啦，咁呢件事就好。咁仲要 饼都几好， 仲要出现翻头先梁丽琴讲个状况啦。喂，边个同你换啦、 啊？ 唔换。 系啊， 即系呢啲 好斩钉截铁，其实真系好。好好 hurt 嘅，你明唔明？ 咁我哋嗰个系统好啲，我记得嗰时系嗰每一班咧，佢会 mark， 因为我哋一定要喺学校订饭噶嘛，所以佢每一班会 mark 好咗你呢个同学今日系订咗啲咩，今日订咗啲咩，咁我高年级嘅学生就会帮手派饭咯。同埋我记得每个月有几日咧系会有啫喱杯送噶，即系有甜品俾你噶，其实几好噶，其实几好噶， 真系充满活力噶， 冇花奶噶， 冇花奶噶，得嗰啲鱼胶粉整出嚟嗰啲啫喱仔。 咁你哋边度食饭噶？喺班房食啊？ 一年级就喺班房食。 哦， 咁系二年级打后，如果你要留喺学校食嘅话，就可以去操场或者礼堂嗰度。 我哋就系喺操场嘅嗱，所以头先讲咧嗰个 都会落雨噶。 落雨咧，第一啦就系咩咧？其实嗰阵时好多人嘅，净系中一都有200人啦。我哋每班40人， 40系啊， 200人冲落去咯。第一操场肯定唔够台坐，咁啊落去迟落去嗰啲嘢好惨啊，要蹦柱啊，喺乒乓波台食啊，踎喺个篮球场侧跟食啊，即系好似 交通风云啊， 交通风云。 超似 都有得坐嘅啦，仲有粒橙添， 有攞口中。 唔系，但系因为佢哋踎嘅嗰个姿势，令到我想起食饭呢样嘢。 系啊，踎噶真系。咁后来咧，嗱咁好快呢个过渡期好快就过去啊。其实咧，当我哋去到中一嘅，我谂年中左右咧，已经开始厌弃食学校嘅饭呢件事嘅。第一就系头先讲嗰个，即系嗰个唔公平嘅机制啦。第二就佢嚟去都系嗰啲嘢，即系你唔会有一碗牛腩面食噶嘛，你唔会有一碗云吞可食啊。 系个选择好少咯。 系啦，咁所以就开始就要同阿妈讲去挣脱呢一个饭票嘅事件嘅。咁就有当然要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去争取啦，就因为。饭票系好似阿一哥讲咧，要俾支票佢，即系餐餐清噶嘛，即系阿妈掌控咗个财政啊，即系你冇得拣，你都冇得打斧头。 系咪一定要俾支票噶？ 即系总之 佢系俾支票噶， 佢帮你找咗数，即系你嗰个饭盒唔可以换翻钱啊嘛。但系而一哥嗰个食底鸡烂仔，你就换翻20蚊落袋啊嘛。 梗系咯，梗系咯。 咁呢下系好重要。 但系咧，如果你一个月 mark 一次俾佢咧，如果万一你突然间你唔想食咁样，你就冇得改噶咯。 你冇得唔想食噶。 即系可能一段食噶嘛， 佢唔中意嗰个。 哦，系噶，系噶，系噶，所以其实系佢哋话系有啲叫做技巧喺入边噶。例如，如果前面有啲地方名嗰啲，尽量唔好拣住啊嘛。 咩意思啊？ 即系嗰啲咩意大利白汁鸡扒饭，前面有个意大利嗰啲，就尽量唔好。 法国红酒烩牛尾，唔好搏啦，扬州都唔好搏啦。 炒饭就实冇死嘅， 唔系炒饭点 解咧？点解咧？ 唔系啊，炒饭好出事，因为佢啲倒汗水好劲， 都有嘅，系啦。 如果你有多汁嗰啲，又一撇撇摆咗。 夏天真系好实。 咁同埋你试过几次？例如佢啲意粉。即嚟个供应商几次嘅意粉都系 好腍嘅， 咁、你咪唔好拣意粉，所以你试咗几次就会有经验噶啦。 喂，咁但系点解唔好讲地方名系前，国家名系前？ 哦，呢个系去到大学嘅时候都系有呢个情况噶。 即係嗰啲大學劇 集咧，係 經驗之談嚟嘅，我解釋唔到嘅，即係嗰啲咩四川牛腩面咁樣，咁個四，因為佢前面多四川兩隻字， 哦，你就有期望啦， 有啲服嘅， 即係嗰啲巴西。雞扒飯 係啦，係啦， 做咩唔就咁寫雞扒飯咧？ 即越簡單越好，即係嗰啲燒汁雞扒飯 OK。 咁我覺得你其實佢係巴西雞扒飯定係雞扒飯都好，其實個廚師都係整嗰樣嘢出嚟，不過個巴西可能令到你有所期待，咁個落差。 你又諗住有阿唐俾你同埋有阿朗拿度喺度， 但我想講咧，嗰陣時喺學校訂飯咧，嗱，即係我嗰個年代嘅供應商啦，佢個包裝係反而係最棘手嘅，所以令到我哋好多人咧對於醬汁系卻步嘅，因為佢咧佢係例係好似我哋 嗰啲發泡膠盒咯。 你哋發泡膠盒，我哋係紙盒，然後上面有一層嘅嗰啲黐死咗嘅嗰啲透明保鮮膜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有啲似我哋去便利店買嗰啲叮飯，你要搣嗰塊薄膜嘅。咁因為佢下面係紙盒啦，你薄膜一用力一扯咧，好多時咧都係 汁就射曬出嚟。 係啦，嗰啲咖喱汁同咖喱汁咧，就好容易倒到全身都係啊。 好瀨氣啊！ 所以通常都唔會揀有太多汁嘅飯咯。我哋又係另外一個經驗之談。 但係都係你嗌咗之後，你先至知道原來佢咁多汁㗎嘛。 係咯，嗌咗。 阿司徒師傅有提供啊，佢就話佢讀小學嗰陣啊，幾乎全部人都係帶水壺翻學噶，不過都有得比較嘅，就係、是、比較邊個水壺勁啲。 哦，有噶，有噶，有噶，有噶。 邊個水壺勁啲？係可以變形金剛 有個超人嗰啲咪勁啲咯，係啊，嗰啲入邊係 小紀念花嗰個就渣啲， 小紀念嗰啲就出事啦。 唔係你唔同顏色啊，你男仔你嗰係紅色嘅，哎呀真係肉酸啊，咁樣都會噶嘛。 华灯照大楼，努力仍照旧。抬得太内疚，最后唯有。街灯见人奋斗，总要占优。照耀过大城市，足够。向上爬，家有儿，家有狗。当身体虚脱，谁还有？心境像前程感受，闯下路，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由下个掌手。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怎坚持终须停一次。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环游，像你蝴蝶轨迹声最高，着了唱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占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星宿，走出了竞技场，百亿回响，冲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 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持。 好，朋友嘅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啊， 在脆弱时脆弱。 翻嚟咧就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系、是、虾头嘅第五回嘅访问啦。 系 咁啊，继续会讲下佢拍电视剧嘅经历啦。生人的灯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入境处延长四间人事登记处的开放时间，俾仍然未换领新智能身份证的市民，在下个月六号或者之后，仍然可以换领新证。换证计划原定在下个月三号结束。入境处话，通关之后有好多市民最近翻香港换身份证，决定延长部分人事登记处的开放时间至夜晚的十点钟，协助市民换领新证。未换证的市民可以在三月四号起透过网上预约，并且由三月六号起去到港岛、九龙、观塘、屯门人事登记处换证。入境处话，暂时未有时间表几时结束延长换证的安排，又话旧有的身份证仍然有效，身处外地的市民无需要急于返香港换证。曾经牵涉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技术事件，在内地被判监三年的学者何建辉证实，透过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取得签证。他在北京见记者，说正是联络本港大学和机构探讨合作机会。他强调自己的科学研究会遵守伦理道德和国际科学共识。当被追问申请高才通的时候有没有申报案底的时候，并没有回应。全国两会下个月在北京举行，新一届港区全国政协朝早去到深圳紫荆山庄出席两会前情况的通报会。有新任政协委员说，会上有讲到理职要求和怎样做好提案，而新一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中午亦都出发到紫荆山庄。消息话，港区人大代表联同新任港区政协委员下昼听取有关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完善一国两制、做好港澳工作的报告。据了解，部分新任全国政协听日会继续留在深圳参与学习活动，预料中共中央统战部和港澳办领导会出席。卫生防护中心在网页公布，单日新增化验所阳性核酸检测个案有131宗，但是列明不代表全港的确诊个案。另外，同新冠病毒有关的新增死亡个案就有两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6%，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有不同的健康医疗资讯，每集带来不同的医生讲不同的病症，带给大家各类型的医疗知识。注重健康的你们，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至两点还是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的。我是林正财医生。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 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新歌难唱的原因之一是 这最美好的一刻，也是最珍贵一刻，只要能有你陪着，什么都不重要了，最后的这一段歌，倒数的钟声响了，这世界寂寞只有我祈祷着。 话呢一首歌是难唱的原因之一咧，就是制作歌曲的时候选取了带有八十年代味道的方向，连咬字语气上面今次都需要配合的。作为一个2023年的歌手，就梗系有啲唔惯啦。作曲监制都是周兴哲自己，填词周兴哲、吴奕伟、陈慧玲，编曲黄宣明。 这是最后的一刻，无法逃避的一刻。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周兴哲《最后一堂课》。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这个虾头不简单，悲喜哭笑甜酸苦辣，通通难不到佢。这个虾头仲有份提名今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有请虾头杨思敏。 我来活你的命，那谁活我的？用一滴血液换天下太平，情寒清。 咁但係啦，譬如劇場呢同埋電視圈其實係兩個好唔同嘅世界，包括咗高手啊都唔同嘅，即係喺劇場上面嘅高手同埋喺演藝圈即係電視機入面啦嗰啲嘅高手其實唔同。好啦，你會唔會有挫敗感嘅？譬如舉個例，你我唔知啦，譬如困咗一位前輩，話佢呢即係未排嗰陣就坐喺度，一嚟就點我 即係係方俊生咁樣， 我都接唔切 嚟嗰啲。 好多好多都係咁勁嘅，冇啊！我用盡我嘅投入啊，或者用盡我自己覺得我可以做到嘅嘢，而其實大家都係欣賞我嘅，因為我個心係想做好嗰件事嘅。我其實我好記得又係子珊，子珊其實都係我喺我電視圈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人去幫助我，因為我第一個劇就係同佢做對手啦。咁跟住咧，第二個劇咧就叫做再戰明天，是讲惩教处的。我是做一个智商有少少问题的一个 角色。 角色呢，而这个角色其实为什么会入狱呢，是因为他误杀了。但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呢，他为了保护爸爸妈妈。咁同埋他的智商有些跟正常人有少少不一样啦。咁所以其实他自己不是太清楚他自己做的那些事、啊、原来已经是犯了法啦咁样。所以他就入了去 惩教所 啦。咁跟住就嗰、那个角色，我就係要有一段好长嘅独白，係讲我个身世嘅，就係讲话点解其实我係俾人蝦㗎，我都唔知㗎咁样。咁我就係对住子珊去分享嘅。咁好紧张啦，同埋讲咁大撇嘢又要好多情感嘅嘢呢，其实我喺呢个媒体里面呢，我真係新人，完全唔知係可以係点，好紧张。咁我做咗一次之后呢，我就入唔到嗰个角色嘅。 哦， 跟住呢，我就同子珊讲，唔係同子珊讲，我就同导演佢哋讲，我话可唔可以俾多一次机会，我哋俾我停一停，我去你諗一諗先，即係我停一停。咁我就去咗行埋咗一边，然之后我就问子珊，我话我子珊我唔识，我入唔到去。跟住佢同我好好，子珊佢同我讲，佢话虾头你得嘅，你做到嘅， 我相信你可以。一阵间我企喺你面前，你对眼望住我对眼，你想讲啲乜嘢就同我讲啦。 嗯， 咁就得噶啦。你相信你自己，我相信你一定讲到。你唔好做其他嘢，你对眼望住我，你就同我讲就得噶啦。 嗯， 几好呢、這个对手。 系 好，咁我就投入就集中呼吸，然之后就投入咗落去，然之后我话 OK， 咁我就开始，我就真系听佢方法，我望住佢，我有咩想同佢讲，我就讲。咁我就入到去嗰个世界，讲咗嗰段好长嘅独白，系咯，就成功咗呢一段， 过咗呢一关啦。 呢一段我觉得好困难嘅一段戏咯。 嗯， 咁而出嚟嘅效果系，大家都觉得，哦，原来你都有呢一面噶咁样咯。咁呢一个系我一个好深刻嘅一个喺电视剧里边嘅一个好深刻嘅。一个环节咯， 咁啊，如是者就喺电视圈都有好几年嘅时间咯，都 系啊， 一路 就拍下唔同嘅角色咁样咯，咁直至到去拍另外一个我自己好中意嘅角色就系爱美丽狂想曲嘅 Kiki 姐咯、 嗯， 就系、是、一个好大家姐。即其实是好啱我个性嘅，然之后就 但系个脑又有啲遗传病咁样嘅， 系啦，然之后又追下即系追下男仔啊 ，open 嘅个人咁样去展开呢啲嘅男女关系嘅一个角色，咁样就讲嘢又霸气啊，咁样又有啲幽默感啊，咁样就好啱我做咁样咯、 嗯， 所以我又好中意呢个角色，咁同埋同阿 l 嘅对手又系，因为我认识咗阿 l 好多年、嗯、因为我同佢系一齐同阿 Olivia， 即系殷永培老师一齐上堂，咁、哦、 嗯， 识咗好多年，咁有机会一齐做戏，咁然之后好有默契咯、啊，嗰、那个，咁所以有好多嘢就系好好玩咯、啊。 独立就是无幻想，奋斗发出正能量，清晰的方向，自信心叫你欣赏。事实并未忘旧章，追忆里间中都抱怨，悲欢哭笑，其实亦想与你分享。我美丽，再美丽，总有日后更新鲜代替，这白肤身体，状态一秒一秒的流逝。暗中发出声响，若是幸运能遇上，别太早失去期望。数百万人如何认出，谁是我理想对象？我美丽，再美丽，总有日后更新鲜代替，这白肤身体，状态一秒一秒的流逝。 在呢即系 TVB 嘅十年八年啦吓，大约嘅期间，咁亦都头先讲啦，即系观众认识咗你啦，亦都接受咗有一个叫做虾头嘅演员啦。咁其实你已经唔单止系一个舞台剧嘅演员嘅，即系如果你譬如对于一个坊间嘅观众嚟讲，你已经系一个艺人啊，或者甚至乎喺佢哋眼中已经成为咗个明星噶啦。对你有冇改变噶？你生活上啊，心态上啊？ 其实我从来系冇呢个思维嘅，因为头先我都讲啦，我话我出街嘅时候咧，成日都系你唔好睇到我，唔系你唔好睇到我，系即系我自己 shut down 咗自己嘅能量，系普通人，即系我想过一啲咁嘅生活咯，即系我唔系呢个 你看我在这里、啊、即我不是这个思维来的。我一直都是这样，我就算我现在都是这样。所以我又没有说什么明不明星，最重要的是我很着重我每一次的演出的那个作品、嗯、我能不能够做好那个作品、 嗯、 那个作品能不能够令到观众去有一些欢乐，有啲 message， 即系呢一啲嘢系我一路咁多年嚟我都冇变过，我就系想做呢一样嘢出嚟。咁、 嗯、 而 through 咁多嘅唔同嘅角色、唔同嘅 media 都好啦，我都系喺度揾紧，其实我自己最想做嘅系乜咧？我系点嘅咧？我点样可以喺唔同人生嘅阶段里边去演绎得更加好我啲角色咧？我一路都系谂紧呢啲嘢咯。 谂、嗯、到未啊？ 其实 through 你见到我每一次嘅演出嘅蜕变咧，就系我想做嗰啲嘢。 嗯，但系冇尽头噶嘛，其实呢个 冇尽头噶，因为每一个阶段你都有新发现。咁、 嗯、 所以就一路学习咯，同埋每一样嘢我都仲系。好似有啲新嘅發現，然之後新嘅開展，譬如話唱歌咁樣啦。咁、 嗯、 因為我好想做音樂劇啦，咁我自己就覺得我想唱好啲咁樣，咁我又去學唱歌啦。咁啱啱又做咗一個改編 Broadway 嘅 musical 啦、 嗯、 ，Next to Normal 即係下一站正常咁樣，由頭唱到尾嘅喎。呢個戲係我咁多年演出嘅經驗。我都冇做嗰个角色係由头唱到尾喎。咁你睇下几对于我嚟讲亦都係好新嘅尝试嚟㗎嘛。咁、嗯、所以有好多嘅學習，有好多好好玩嘅等緊我，所以我係觉得好正。 只愿也唱緊没法细分是对与错没太要紧。世界已习惯罪恶悲愤。无奈绝望，无尽战争，哪个也没法逃离不幸。善报恶报，没有对等，引发了地震，拖进黑暗，临近末日，无地葬身。煽动了谁触发若人？需安守本分，有时冷静得过分也是愚笨。我承受够之后，你来受我的如冤魂索命，如转换两极，我来活你的命，那谁活我的？用一滴血液换天下太平，情寒清，这乱世还得够稳畅，能先只得安慰张，最后有谁可以结束生命狂想？承受够之后，你来受我的如冤魂索命，如转换两极，我来活你的命，那谁活我的？道德谁界定？是非谁判定？怎决定？ 即譬如去到近呢一年啦，我哋都见到譬如蝦頭喺唔同方面嘅演出啦，我哋抽几个近排大家会比较记得啦。咁当然第一个要讲下正义回廊啦，咁睇之后哇好多眼泪啦，去虽然即嗰个气氛未必係好多，咁但大家都好记得嘅。好啦，当你去 pick up 呢个角色嗰阵，你自己嘅心态点样，或者经历咗啲乜嘢呢？ 又係一个好神奇嘅相遇啦，同呢个角色。我是即是第二被告的家姐啦， 是 啦。我收到劇本的时候我都吓导演你找我做一个完全不是我平时大家会见到我。咁所以其实导演你揀我其实你都真係好 勇敢、啊，又或者好冒险、啊。 我初初唔认得系你嚟噶， 系嘛？ 因为首先就同你平时嘅好唔同啦。我系消化咗一轮先至系。 啊，你边个嚟嘅咧？咁样 系先至，因为开辨别下你把声啊。 即系呢个就系、是、啊，呢、這个就系、是、啊，又系会呢位黑头嚟 嘅。系啦，即系要一段时间。咁但系当然，我觉得咁系好事嚟嘅，即系哦一认嘅认到，未必系下好事。哦，原来佢有另一个面向俾大家睇到，咁所以有啲惊喜噶。 如果一認就認到咧，其實係投入唔到嘅作為觀眾，即係因為太過深入民心啦嗰一隻嘢， yeah, yeah, yeah, 所以咧， yeah, yeah. 咦，蝦頭鑊魚咁件事會唔會搞笑咗啲咧？即可能會好容易就將自己睇緊嘅時候嗰個思維拉開咗， yeah. 就冇 focus on 套戲咯。好在係唔係一認就認到咯，我覺得係。 係 OK， 咁、我覺得都係我作為演員係好開心嘅一個即係一個 feedback 咯，因為就係正正呢個角色同楊思敏係完全係 唔一樣。 唔一样之余，同我做嘅以往嘅角色都完全系差唔多相接近相反啦。 系， 因为佢系一个唔识表达嘅人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好普通嘅人。咁跟住， 阿细佬又咁嘅， 一件咁大件事，佢系反应唔到咯。 嗯， 同埋佢系好爱佢细佬。 嗯， 咁所以细佬出咗事呢件事，对于佢嚟讲实在太震撼。 嗯。 佢要去想尽办法去帮寻求方法，咁所以喺个能量方面或者节奏方面，作为一个演员咧，就喺呢啲位度入手咯，系咯，我就用呢个方法啦，即系我会系讲嘢都系会慢咗好多啦， 嗯， 或者点讲啊，细声咗啦，即系同我平时或者系啦，我有一个好记得嘅入唔到去一个位咧，就系证人嘅表达啦，咁。嗰度咧就系我搞嚟搞去都入唔到去呢个角色嗰度，咁后屘就同啲朋友倾偈之后就发现，其实你会唔会讲嘢讲得太清楚啊？咁样 吓， 哦， 突然间我就哇，真系醒晒，因为我讲嘢系好清楚啊，但呢个人佢真系唔系一个咁有智慧嘅一个人嚟，佢唔系咁识表达自己一个人，然之后我就要调节到我自己讲嘢要捋添啊，我要捋。先至会符合到佢嘅节奏或者佢嘅能量，咁同对于我嚟讲就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当我呢个思维一转咧，我就入到呢个人个世界， 嗯， 咁我就入到去佢个情感咯，就因为咁样，所以就有嗰种系咯，冇见过虾头系用呢一个方式去表达自己啩。咁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又系好新嘅一个状态咯，系啊，完全未试过。咁我嗰一次嘅准备都令到我记得，即系我同阿 Jane 已经做咗短暂的婚姻噶啦嘛。即之前3年前已經做咗《短暫的婚姻》，已經認識咗佢啦。咁嗰陣時，我成日都一見到佢就喂點啊乜乜乜咁樣，即係好嘈啊！咁嗰一次去到嗰個法庭嗰度去準備呢一段戲嘅時候咧，咁佢又遠處見到我，然之後佢就見到我自己喺度，即係喺度投入，即係佢又唔知道我投入角色，咁佢就以為我咧，哇搞錯啊！ 咁串 唔识人啦， 系啊， 冇 理 嘅， 系。 咁后屘我同佢讲，佢仲走埋嚟问我做咩？你系咪唔舒服？系问我系咪唔开心？ 嗯 跟住我话我投入紧角色， 跟住佢知道自己衰。 我一阵间先同你讲嘢。 哎呀，啊，好少人咁样同林海峰讲。 系啦，冇错，冇错。同埋佢知道我唔系咁啊嘛，跟住系啦，我又帮佢拍咗啲 MV 啊， 依家要讲下先啦。 即系嗰啲就已经即系好，我同佢好 friend， 佢知道我唔系咁，所以佢就知道我系咯咁样咯。咁跟住就系因为嗰个能量啊，各方面咧，我就因为准备嗰场戏嘅时候咧，我直情系着晒佢啲衫，孭咗个袋，我行嚟行去行咗好耐， 嗯， 然之后就入去里边俾个证人。 你而家个样好似 系啊，我觉得系啊。 我而家净觉得咧， 你而家上咗身啦。 我又觉得系啊，即系如果梁丽勤系麦佩东咁嘅样咧，又中晒噶啦。 你上咗身啦，突然间 系咯，即系会咯，即系其实咧，演员系真系好 有嗰个 好中意咁样咧， 系咪啊？ 系啊，我去能够成为另外一种节奏，成为另外一个人。是好好玩的、嗯、所以很多谢导演他们会真的愿意给我去给不同的面貌大家看咯、 嗯、 即係呢幾年人都真係大啦，咁所以即係特登都唔再去做一啲以往我已經做開做慣嘅嘢，我唔選擇重複咯。咁我就挑戰自己去做一啲，即係發放一個能量，係揾我做一啲另類啲嘅嘢，唔同嘅嘢，唔同嘅嘢，唔同嘅角色咁樣，真係俾我吸到翻嚟咯。 即係頭先又講咗阿林生啦。你呢几年特别多同佢合作噶，嗱，即系短暂都分咗两剂啦，跟住 Auntie 同埋即系重要嘅事讲三次嘅 Amy 你又合作过啦，咁啊正义回廊就虽然你未有直接嘅戏份啦，咁但系佢讲嘢嗰阵，你都喺嗰个证人栏嗰度，即系叫做大家都同一套戏啦。 仲要聊你添，你入紧戏嘅时候佢仲聊你添，你几多嘅互动啦，系咪？ 系喂，咁你同林海峰嘅合作点样咧？点解你会同佢咁熟咧？ 你惊唔惊佢嘅最初同即系一夹佢嘅时候？ 唔惊嘅，我系哇，而系开心到心跳爆出嚟，因为我以前咧系 听软硬嘅， 中系啊， 我听软硬 嘅时候咧，叱咤新一代， 系 啊， 你 冇买只碟啊， 梗系有啦，我上咗广播度等佢签名， 系啊， 但系佢串唔串嘅咧？当时唔出声啊嘛 ，Jenser 都，我哋读书嘅年代嘅佢， 冇啊，佢见到有啲粉丝都惯，冇啊，咁咪都系帮佢签名。佢同阿葛嗰阵时，我都系有签名噶。嗰阵时你知唔知我同边个一齐去广播度等佢签名咧？梁柏坚我梁柏坚同一班嘅小学 哦，咁佢嗰阵时写词未噶，即系创作未噶？ 佢嗰阵时已经好多创作噶啦，改啲中国历史书嗰啲文字啊、图画嗰啲啊，整啲不文不文不文嘢啊，系好叻噶佢， 系 才子嚟噶， 嗰阵时已经系噶啦， 已经知佢才子嚟噶。 但佢又原来中意软硬嘅。 佢好鍾意，好鍾意，好鍾意軟硬。 咁所以嗰陣時就已經即係喺廣播度就同阿林生呢就有一面之緣㗎啦。 係。 咁好啦，咁點解會同佢有咁多嘅合作呢？呢幾年期間係因為真係緣分嘅使然，但係因為 MV 你而家你真係問佢嘅要。 係咪？但係因為佢搵你拍兩次 MV 㗎喇喎，嚴格嚟講。 其實呢MV 嗰度呢係佢搵我拍 Auntie 之後再拍多一個原因，是因為佢，如果你有留意到佢呢一系列嘅 MV 咧，佢係所有嘅 MV 嘅人都出現咗兩次嘅， 佢穿翻埋啲角色嘅， 咁所以我就有機會拍第二個啫。咁所以佢揾我拍Auntie 嘅時候，呢一個我都好 surprise 嘅，因為 呢個名啊， 係啦，我冇諗過佢會想我喺，因為咧，你知啦，佢一個要求咁高嘅人，佢對所有嘢都係要求高噶嘛，我依。呢啲嘅条件嘅女仔，即系唔系佢，唔系未必系佢杯茶啦。我都冇谂过，原来佢真系咁欣赏我咯。 感恩感恩，对你我感恩感恩。呢督屁劲臭劲落顶，唔反面照人。滴滴滴滴滴到四周围，仲懒过乜？冇刷牙，但你忍我，又恶死。有成日猛玩手机，到半夜仲有地震悲寒声发嬲，乱发咁大脾气都照冚。我一定要讲三次感恩感恩感恩，明谢你次次对我点都死人，做嘢我话得得，做两秒。为论程度你点忍，就算我喐啲小气将你激亲，麻烦系我点嬲都好，夜晚令你打侧瞓，我想讲你系满分，咩结婚纪念唔记得都会记住你的海印。变得再坏，但你都未挨走，然后留低陪住我，为我假日来做汉堡包。我一定要讲三次感恩感恩感恩，明谢你次次对我点都死人，做嘢我话得得，做两秒。黑黑都冇嬲你，连成分就似因。 几衰几差，将你激惨。祈求上帝、观音、祖先赠你健康加开心，我感恩。你令这世界安稳，我都要令你咧，每晚笑住去翻房瞓。 海峰先生，重要嘅嘢讲三次。 我想问一下你咧，有冇曾经喺未入行嘅年代揾林海峰先生签名嘅？ 揾唔到啊，佢太红啦，佢软硬俾人围住啊。 系啊， 我哋揾到嘅咩？ 系第 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财政司司长宣读财政预算案， 同日下午 直播预算案记者会， 下午5点 财政预算案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财政司司长热线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游船河是开心的，不过万一上了不合规格的出租游艇，风险就要自己承担了。 租船前记得扫描海事处的二维码，确认隻船获准出租载客，船上有适当保险和验船证明，还有齐消防和救生设备。 乘搭街道渡轮要认实运输处的标记，确定是获批准的服务，详情看运输处的网站。 一扫安心，出海放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个听众问一个好难嘅发音问题，但其实呢个字系一个好 common 字，就系咧衣衫 clothes， 我哋点样读得好少少咧 ？Clothes 咧 ，clothes， clothes。佢個問題呢就係問究竟我讀呢個字嘅時候我需唔需要中間停一停呢，使唔使 clothes 咁樣呢？咁個答案呢係唔需要嘅。clothes 呢當我哋讀 plural 嘅時候呢，嗰個 th 呢係我哋讀 voice 版嘅 th 音，即係點呢？本身 th 音係咁嘅，脷尖放喺上面嗰排門牙嘅下面，唔使突太多出嚟，唔使咬住就咁。跟住如果后面跟嗰个系 S 音咧，就扇翻条脷落去，中间咧系唔需要停顿嘅，唔使咁咧就会怪咗。同一道气嘅，都系一时间呼紧出嚟嘅，跟住扇入去，系一个好连贯嘅动作嚟嘅。好啦，跟住我 voice 埋佢，加埋声带震动系，咁就得啦。好啦，咁所以咧 ，clothes， 咁咧就系呢个字嘅读法啦。如果后面冇嘢跟住嘅时候咧，我嗰个声带震动咧个 z 咧就唔需要咁夸张嘅，但系成个字拉长少少就得啦。clothes。好，今日讲到呢度，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Seal叔叔。 我一定要讲三次感恩感恩感恩，明谢你次次对我点都死人，做嘢我话得得，做两秒面哈哈。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蝦頭楊思敏。 就算是几衰几差，将你激惨，祈求上帝、观音、祖先赠你健康加开心，我感恩。你令这世界安稳，我都要令你咧，每晚笑住去翻房瞓。 我都冇想过 原來佢真係咁欣賞我咯。咁所以佢揾我拍 Auntie 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嚇、啊、你揾我做你嘅 MV 女主角，仲要係你只係出好少嘅畫面，全部都係我做嘅。但係到即係做咗造型，然之後再聽埋隻歌。我明咯，即系我明点解会系揾我咯咁。咁我完全做到，亦都我好中意呢个 MV。 嗯， 因为我觉得好多其实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嘅女仔，亦都有好多好幻想或者好多青春嘅嘢已经流逝，而我哋亦都想重拾翻呢一种嘅青春的心咧。 我哋有呢个胆量去想啊，我觉得系即系譬如，其实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呢一把年纪嘅，一般正常嚟讲。但系譬如阿妈嗰年代，佢未必够胆去幻想呢一啲嘢咯。但系唔知点解嚟到我哋呢个成长嘅年代嘅人咧，系够胆噶，好得意啊， 系。系啊。追星咪追星咯， 系啊， 中意后生过我人咪中意后生过我人咯，咁唔得咩？咁即系嗰样嘢系好表达到我哋呢一啲嘅心声，所以嗰个 MV 嘅留言咧都系好有好多都系睇到好感动或者好中意我嘅演绎咁样啦，我自己都好 touching 咯，尤其是去到海边咧，我见翻我自己细个嘅我咧，其实哎呀，其实追日落咧追唔切咋，其实再多少少戏嘅 suppose 系想嘅，但系因为冇日光啊，咪拍唔到咯。 喂，咁你又好啦，嗱，即系 你同你偶像合作 系咪两个添？ 超开心。 你難得啊！仲要嘅講三次，咁你同翻阿葛又仲要著嗰個和服，即係咁你難得有一個喂，當年你喺即 係簽名嗰陣， 商台門口 嗰樣嘢㗎嘛， 你做佢哋 MV 主角喎，即係同埋仲要一齊對戲啊！咁我覺得都係好夢幻嘅。嗱，即係要講翻今次嘅訪問點解會出現咧？咁就係因為我睇完佢哋第二次演嘅短暫的婚姻啦。咁當時咧，我係好睇得好開心嘅，因為即係蝦頭嘅角色好好睇嘅，咁啊即係好 wow 啊！同埋你講你對白又好絕噶嘛，同埋咧，我覺得佢好係嗰個人。跟住咧，我哋唔識嘅，咁我真係喺個 Facebook 度咧，我係留咗個言先嘅。你做得好好睇咁樣樣。咁我記得阿蝦頭有回應我一句半句，咁我就同兩琴喂，不如揾蝦頭上嚟傾，因為未上嚟傾過偈啊。咁我自己覺得咧，重要的婚姻咧係對唔住短暫的婚姻咧係做得好好睇嘅。好啦，呢、這個劇對你嗱，你已經第二次演啦，經歷咗咁耐啦，走過電視圈，走過電影，而家又翻去個舞台，又再 pick 一翻，又係有翻林海峰。對你嚟講，呢一次嘅演出有啲咩嘅重要性喺度咧？ 本身短暂的婚姻已经对我人生系好重要的，因为我做过好多舞台剧，事实上系，但系当我又离开咗电视圈，再翻去做舞台剧嘅时候，令到我嘅演技系更加之放松。头先我讲嘅嗰种细致，我翻落去做舞台嘅时候，做一个咁写实嘅人物，嗰种经历唔使真系要好。要演一个薛斯呢个角色嘅时候，所以我都好多谢庄慕岩即系编剧啦。原来佢读演艺学院嘅时候咧，佢系迟过我入去演艺学院读书啦。佢知道我有呢个嘅演员啦，佢嗰阵时就已经觉得我系一个知性嘅人嚟噶咯。原来，跟住我就话吓系咩？我有啲乜嘢俾你流露到，觉得我系可以咁知性？我唔系喺度。大少姑婆嘅咩？嗰阵时系行紧呢个路线噶嘛？咁样，佢话唔知点解，我真系觉得，所以佢写呢个剧本嘅时候，佢已经系谂住我系可以一定做得到嘅。 佢谂住你嚟写， 系啊系啊，佢谂住我嚟写。所以第一次演嘅时候咧，我系好开心，佢会揾我去演一个咁有血有肉嘅人物咯。因为通常我都系演一啲。系咯，即系唔系咁写实嘅戏啊，系咯喺舞台剧嗰度。咁但系可能其实都经历咗咁多啦，咁亦都大个啦，咁所以啲人都会可能你应该得嘅，咁啊俾机会你试下。咁所以呢一个亦都系喺舞台剧里边一个好大嘅一个里程碑咯，喺短暂的婚姻呢个剧目里边。咁嗰陣時都好開心嘅，係有我都記得係有女配角提名嘅，即係咁樣咯。咁當然啦，我係輸咗俾葉德嫻姐姐嘅，咁係抵輸嘅，我覺得係咁樣咯。即係如果唔係，我覺得我係會攞獎嘅。我覺得呢個角色，我覺得我係做得好好嘅，即係我會覺得我自己做得好好啦。即係我係有信心去講，因為我覺得我真係演活到呢一類人咯。因為佢係一個大律師，同我嘅成長係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啊！完全唔係嗰類人啊！我讀書唔叻，佢係讀書叻到爆嘅一個女仔，所有嘢都係 是 number one 嚟嘅，佢系失败喺个婚姻度啫嘛，即系俾个老公出卖，所以嗰种仇恨嗰样嘢咧就啱我演啦。赵忠溪感情上面嘅创伤啊，就啱我演。 佢而家变翻嗰个啦，你头先本来系唐文琪嘅家姐嚟嘅，而家变咗史诗出嚟。好好睇嘅，我哋最冇见到冇镜头喺度，分钟嘅事嚟嘅。 咁所以嗰样嘢亦都系好令我可以过足气瘾啊咁 啦。 我每日都想起你，你知不知？我每夜不想起你，更不可以。那一次是某月某日在某地，此时此时丝丝丝意，两心痴，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小时，祈求期望深深一吻，细雨里支持。啊Julia, oh Jane， 常常徘徊在我心底， I won't forget your name， won't forget your name。 Jennifer Aniston, Philippa Sue, Deborah Annabelle too， won't forget your name。 Jennifer Aniston, Philippa Sue, Deborah Annabelle too， won't forget your name。 爱你是一心一意，我对你心痴，爱你是真心真意，我要试一次，盼与你一试，盼与你一次，最热炽凭一些感觉再摸索，结终结寂影孤单街中流连，愿望愿望一一崩裂， Cry lover cry cry cry cry， Oh Abby, Oh Allison, Oh Philippa, Oh Sue， 情人情人没法终止， I wrote this song for youWrote this song for you. Jennifer Aniston, Philippa Sue, Deborah Annabelle too. Won't forget your name. Jennifer Aniston, Philippa Sue, Deborah Annabelle too. Won't forget your name. 手下留情，追加情牵，下头的一手准备。 Serenity 嘅 Let's Go Then You and I 呢一只歌对于我嘅人生嚟讲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时刻嘅，因为咧每一次当我有啲感觉到迷失啦，又或者有啲乏力嘅时候咧，我就会听 Serenity 嘅呢一只歌，令到我可以有翻我嘅信心信念，无论几难行嘅路都好，我都会继续向前行嘅，送俾你哋啊！ 就笑着面对，微笑活着是乐趣。今天最快乐是谁？是你，是你，对不对？谁谁最坚强？谁最善良？谁就会更高尚？悲伤最放任面对，没眼泪放于心里。 作品啦，今日叫做 Let's Go Then You and I， 唱歌嘅系 Serenity 啊。听讲仲有一集虾头啊， 系， 都仲有少少关于林海峰嘅嘢讲喎。 系啦，放心去，去边咧？梗系去揾佢哋攞签名啦。 啊，即系头先你讲开呢件事咧，我谂我喺咁我哋嗰个年代就梗系经历过软硬嘅洗礼啦，即系追住听就不在话下啦，录嚟听就不在话下啦。我喺广播道系有试过喺一啲即系万人空巷嘅状况下，系意图话企图想怼个即系支笔同埋簿俾佢签名 嘅。系你系净系可以喺后面嗨咁啊举手， 嗨都嗨唔到啊！阿飞哥啊，你捞咁耐喺广播道，你冇 你冇揾林海峰签个名啊？ 系彭玲签咗系嘛？我哋同佢 say hello 嘅有、oh. 有嘅，阿郭咧有冇签到啊？有冇喺楼下后花园煲过？大家一齐。啊有啊有，呢啲做到嗱咁先做老朋友。当年啊，小弟去攀爬、攀附啊林生啊，都系啊咁啱啊，咁遇着佢又需要啊，咁我咪提供，咁咪大家咪有朋友做咯。 唔系咁啊，咁啊，唔系啊，有阵时阿林生， 打边炉好易识到人噶嘛。 我都话我试过林生有需要嘅时候过嚟揾我咯，仲好好笑口噶。啊阿锦啊， 有冇火啊？ 系啊，唔系 no 争一个字，有冇火机啊？ 啊啲佢问你嘅咧，你要兴嘅咩？ 唔系啊，因为佢真系朝早啊嘛， 唔好扮嘢啦。 唔系啊，晨早节目，跟住咧，咁你知道如果你即系晨咁早起身，系咪你冇带火机，好大件事噶嘛？佢哋系咪？跟住咧，我点处理咧？由于我冇嘅关系咧，我系去咗某一个监制柜桶，我拉开某个监制柜桶，因为佢好难烟瘾嘅，咁肯定喺柜桶里面系会有，所以攞咗。嗰个俾佢，佢就话啦，我一阵间还翻俾你吓，咁好啦，咁啊到节目完咗啦，咁跟住我再撞到佢，佢望到我咧就恍然大悟，啊，我唔记得摆咗喺边啦。 O K 嘅呢个，咁啊争咗你一个火机啦。 唔系嗰个系暂性监制嘅火机嚟， 哦， 姓湛嗰位监制， 湛生劲啊，湛生， 系啊，迟啲介绍你识啊，一个系对面街， 成间楼都闻到佢啲味啊，好劲啊， 系，所以一定有火机。 咁但系嗰个年代真系劲嘅，即系我哋呢啲咧叫做后辈，同埋即系广播道已经即系日渐退色嘅时候先加入啦。但佢嗰年代真系 star 嚟。 唔系因为点解会我哋加入咗之后日渐退色咧？就系、是、因为我哋 我哋都坐得喺度。 唔系因为我哋包咗个尾啊，其实我哋有份去涌噶嘛。嗰阵广播道好兴盛嘅时候，我哋有份去涌同埋排队噶嘛。 啊涌噶。 系啊，咁所以但系我哋入咗行啊嘛，咁广播道咪唔兴盛。 所以退色 都系关我哋事啊。 系咁，你同佢哋嘅交情又点样咧？ 你话 即系 软 硬客。 咁同阿郭系梗系熟啲啦，因为嗰阵帮过阿郭做嘢噶嘛，系、咁所以会熟啲咯。 系，咁佢使唔使去借嗰啲噶？唔使噶。 借咩？ 借嗰啲火。 哦，唔使，佢自己好。 佢有好多啊，一大堆，全部都系。 唔系，佢有好多嘅安排啊，咁样啦。 系。 系啊。但系好玩嘅，其实我觉得，咪应该咁讲。但喺公眾形象上面，你知道佢哋都係啲好開心啊、笑啊咁樣啦。咁咧，正常嘅情況之下咧，咁阿林生係比較少笑噶嘛，同埋比較少講嘢噶嘛。咁但阿郭咧係多笑同埋多講嘢嘅，就算係私底下都好。不過當佢哋做緊嘢嘅時候咧，大家都係行埋一邊好啦，先至會黐埋喺度。哇！個氣場勁到咧，好驚嘅，真係彈開。 即係有一種啦，即係得罪講句啊，即係大家識啦。 唔好意思啊，兩位。 唔好意思啊，兩位前輩，即係有一種大仇未報嘅樣啊！即係有啲似咩咧？ 唔係你 見過中國人去賭場未啊？即係賭夠一口百家樂，瞓身家咁滯噶啦，已經。 係。 即係嗰啲害咩啊？ 系 咁样，跟住咧嗰啲，喂，佢哋有阵时做 mixing 咧，嗰啲样咧， 系啊， 即系张文啊、江仔嗰啲喺入边咧，我见到嗰啲，哇，嗰好捧场就系裂开。 因为你可能即系大家如果有留意， 譬如朋友都口水， 录音室咧都总会有啲玻璃啊，咁样你会望到入去噶嘛。 系啊，阿飞哥，你见到嗰边录音，你咁样行去啊？两大。 唔系 佢冇嘢喎， 飞哥唔同啊， 飞哥佢只有气场嘛， 系啊，飞哥气场都劲啊， 唱得咁样， 系啊，咪但系咧，你譬如你经过你见到咧，你其实系惊嘅，系惊到你连行埋去都唔系好敢，不如走啦，都唔方好嘢噶啦，咁 呢啲梗系唔系好嘢啦， 系咯， 所以我哋就听 下呢啲啫。 AED 知多啲。 B 你真系叻啊！呢一场演唱会嘅飞好难买噶，咁都俾你买到，锡晒你！ 哈，唔系我认叻啊，买飞呢方面咧，我真心劲噶。嚟紧仲有乜嘢演唱会想睇？你话我知，我再去买飞。 好啊，喂，就开场啦，你拎定张飞出嚟先啦，我哋排队入场啦。 咦，死啦！我张飞咧，唔见咗嘅，唔系冇带啊？ 你冷静啲先，你记唔记得最后一次放咗喺边度啊？你抄齐你个袋啲暗格未啊？ 唉，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啊！我头先惊咧唔见咗张飞，所以我放咗喺暗格度。 唉，真系俾你吓死啊！万一真系唔见咗张飞啊，我都唔知闹唔闹你好啊！ 冇事冇事，我哋心脏好强大嘅。 呢、這个我就唔敢讲啦。你知唔知啊？香港每年有近8000宗喺医院以外突然冇咗心跳嘅个案，我唔想系其中之一个咯。 放心啦，你有我嘛。 有你又点啊？冇咗心跳嘅病人啊，生存机会每分钟下降7至10%噶。你就算打咗999啊，救护车嚟都要时间啦。我怕啊，我等唔到啫。 人有事梗系唔可以等啦。如果见到有人冇咗心跳，叫完救护车，一定要喺附近揾部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如果能够马上用到 AED 机，救得翻嘅机会可以多10倍噶。 连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你都识啊？我男朋友原来真系几叻噶。 使乜讲啊？我仲有好多优点噶，你慢慢发掘啦。 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唔好等，即刻用 AED 机，可以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 AED 知多啲，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消防处联合制作。 啊，其实我啱啱入嚟港台嗰阵，我能够同阿车淑梅前辈能够倾到偈，我都好开心。 哦，咁其实啱啱入嚟港台嘅时候咧，我能够同阿郑子诚前辈 攀谈到，我都好开心。 我哋就话即系语有荣焉啊，就系乜嘢啊？就系因为阿郑子诚前辈咧肯接受我哋手下留情嘅访问， 系啦， 倾得好高兴， 仲俾我哋成日整蛊喺门口。 系啊，成总真系不得了。 系啊，所以呢啲都系我哋嘅即系后辈嘅荣幸。 系啊， 仲可以而家系隔篱同佢打擂台。 唔知系播咩歌？ 手下留情啊，成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宣布，听日开始，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嘅申请人必须要喺电子申请表上申报系咪有刑事定罪记录，已经递交但系未批出嘅申请，入境处亦都会要求申请人补交相关资料。申请人如果被发现作出虚假陈述，必须要承担法律后果。劳福局局长孙玉涵在局方社交网页说，政府高度重视近日社会有关高才通计划申报要求的关注，入境处发火速回应调整相关申请流程。孙玉涵说，入境处会因应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和考虑相关的情况审批每一宗申请，局方亦都会检视高才通计划的运作，适时检讨。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有关即将取消快速抗原测试的安排，由下个月1号起取消中学生每日返学之前必须要完成一次快测的要求。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包括宿舍部的学生，每日返学之前快测的要求暂时维持到下个月15号。教育局说会检视情况，并且适时公布往后的安排。提供非正规课程的私立学校亦都需要按有关中小学的规定，分别安排学生每日返学之前必须要完成一次快测的要求。全国两会下个月在北京举行，新一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去到深圳出席通报会。据了解，在朝早的环节，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周嘉怡通报全国政协2022年的工作和14届一次会议的筹备情况。另外，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秘书处提案组长陈恩通报13届 全国政协的提案工作情况。全国政协委员梁志祥在朝早环节之后说，会议没有提到香港的情况，但是有提及港澳委员要帮助国家发展等。会上亦都有报告，今年全国政协会议为期七日半，到时将会维持闭环管理，但是暂时未知是否要接受核酸检测。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日间温暖。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67%，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考下你啊 Phoebe， 有乜嘢细个嘅时候会少啲，大个咗之后会多啲，而你有咗佢就会有安乐茶饭食啦。 你系咪讲紧银纸呢？ 唔系啦，银纸系重要，但又点及得上你嘅牙齿啊？冇咗佢帮你咀嚼食物，你点食嘢啊？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下午1点到3点，精灵一点，由香港牙医学会合作嘅系列，教你保护牙齿。 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的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是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洛嘉，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好，星期二晚上9点35分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悬挂17度啊。咁啊，我哋呢几日嘅话题咧，都系不断咧围绕住关于嗰条线就系断线嘅事件啦。咁啊，牵连甚广嘅。啊，连阿一哥呢个年代嘅人都好似有啲睇法嘅， 估嚟唔到啊，真系。 诶，小弟屋企曾经都有呢个嘅电视台嘅， 系。 咁但系最早嘅嗰个年代，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小学2、3年级嘅时候咧，就开始出现呢个台。喺我屋企啦，咁其实都已经知道人哋即系啲同学仔屋企系有呢啲，但自己从来都冇。 你会唔会觉得诶人哋又好啦咁？ 其实就好似我哋 饭票啊， 头讲嗰个嗰啲人哋有得买小卖部零食啊，即系其实同一个道理嘅。咁但系有一日翻到屋企发现，咦？ 有 点解无啦啦有嘅？但屋企又唔似 冇装喎， 系冇装。 点解咧？ 点解咧？但系屋企又唔似系咁即系叫做阔佬噶嘛？唔系会用钱买娱乐嘅人嚟噶嘛？屋企咁点解咧？原来好似话咧有个教唔开边个咧，有个家庭成员咧。就咗深水埗， 阿基 系啦，咁就买咗啲， 小心带咗啲嘢翻嚟 ，有个盒，我以前已经知道，原来呢个世界有嘢叫机顶盒嘅，咁但我记得嗰阵时 唔系机顶盒有两个过程嘅，第一个即系有一个阶段咧，就因为啱啱转拉 cam 啊。 咁同埋佢開始有一啲唔頻道係需要靠個機頂盒嚟到收某啲屏。某啲台 哦，系咁样，我有冇经 有一个咁嘅年代嘅，系一个好短嘅年代，系啲电视机未能够去收到嗰啲即系数码电视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就要靠个机顶盒嘅， 系啦， 因为机顶 系一哥讲嘅另一款嚟嘅， 冇错，系啦，我哋而家就叫机顶盒啊。但系嗰时有另外一个名噶嘛， 叫解码器。 解码器啦，咁我记得屋企无啦啦咧，其中一部电视 机，你鼓吹唔鼓励啊？ 系啦， 可以解晒天下间所有嘅码， 都差唔多廿年前嘅事情。咁就无啦啦有个解码器，咁然后就哦咁啊试啦，咁啊装咗一轮之后试，咦？竟然出咗好多咁神奇嘅台，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即系细路哥睇就梗系睇儿童台啦。 你有冇咁神奇啊？ 二三年班佢未 为咗保护当事人， 佢仲 当然我都睄到有啲人嚟睇其他台噶啦， 即系好似啊， 因为主席嗰啲，因为佢哋已经系成年人啦、啊，我就睇儿童台，佢就睇成年人台咁样吓。咁但系咧， 你唔使尴尬啊，阿何生讲阿何主席最紧张系呢个台。 系啊 ，cat 嗰啲嘛， 咁但系我记得机顶盒呢样嘢咧，我记得大概嗰个年代啊，系大概玩半年左右咧，已经好劲噶啦。咩叫半年左右咧？就系、是、佢大，即系因为佢哋话咧，某程度唔系某程度，佢应该都系不法攞翻嚟啲信号噶嘛。所以其实咧，佢哋嗰个电视台咧，其实会定期会转咗嗰啲曲，等你冇得咁样偷啲 信号 噶嘛。咁、所以大概玩半年咧，就会再你换嗰个新嘅机顶盒嘅。咁我记得我听过屋企人话咧，大概几嚿水就买到一个翻嚟啦。 哦，咁你狂换啦，系咪？ 佢真系半年换一个嘅。咁但系真系睇你好唔好彩，因为咧你唔知佢换嘅嗰个时间，即系例如佢唔系一月一号换或者六月一号换噶嘛，你唔知佢几耐换一次噶嘛。试过咧真系买咗翻嚟之后咧， 两个礼拜就转啦， 或者买咗翻嚟唔够四日咧又要转一次嘅。咁、所以咧 keep 住换咗 lock 嘅机顶盒咧，换到后屘冇人咧，咁就。屋企咧就冇再出現呢個嘅收費電視啦。咁幾時再出現呢個收費電視？ 你唔可以用收費電視去形容，因為你冇俾過錢嘅一個。 唔係出現呢個有買 錢嘅電視。 係啦，佢有買個機頂盒嘅，但係唔關個電視台事嘅。 係啦，唔係都唔關我事嘅成件事。 係，sorry 啊， 撇清關係先。咁但係去到幾時會真係有呢、這個真係申請咗呢個嘅電視台嘅服務咧？就是、我諗我。計翻嗰個即係同啲同事啊朋友傾翻起咧，就應該我喺佢沒落嘅時候咧，先至開始 裝 呢個嘅、 哦，即係走下坡， 走下坡啦，係啦，即係過咗個 黃金最黃金嘅時間， 因為佢最黃金嘅時候就係幾個嘅嗰啲球賽啊，即係西甲、英超、 歐洲四大聯賽， 全部喺佢嗰度噶嘛。咁、然後咧開始慢慢即係相對地冇咁好嘅時候咧，咁佢就要推呢個嘅收費電視咧。佢通常喺邊度會推咧？就係喺呢個嘅有線喺個寬頻嗰度咧，就會推廣埋冧埋一齊，就話送俾你嘅。 哦，即係你教咗佢嘅寬頻，跟住佢送個電視俾你。 即係嗰時大概可能係中三、中四嘅時候，咁中一二其實已經係噶啦。中一二嘅時候咧，老豆咧。就买咗部电脑俾我哋，咁但系最早上网都仲系用嗰啲56K 啊，咁啊要有啲系啦，揿个掣咁样，系啦，咁啲人打唔到入嚟噶嘛，咁开始有宽频呢样嘢嘅时候咧，咁老豆又唔识啦，咁所以唯有咧落去边度咧，就系我哋屋企附近咧某个安全岛喺个商场出边嘅，咪会冻晒啲二拉架， 啊，有啲歌仔企晒喺度， 歌仔其实系啦，咁嗰个位，咁就老豆我记得佢就话哦去嗰度问边个最平啦，咁佢就问咗个间有条线嗰个咧就有咁嘅收费。再加上会送埋个机顶盒俾你，送埋个电视台优惠，最基本嘅月费组合俾你， 系啦， 咁然后就开始咧，屋企就真系有呢个嘅电视台啦， 合法地拥有啦， 合法地拥有啦，咁我谂即系计翻应该都差唔多中一中二嘅事情， 个良心终于都过得去啦。 冇计啦，平啊嘛，系啦，咁师傅就先拉咗嗰条宽频线，咁然后就开始装埋嗰个电视台就开始睇啦。咁我满心期待啊，因为嗰阵时咧正值中一中二嘅时候咧，就系我开始接触足球嘅年代。咁成日都话哦呢、這个收费电视有得睇波，有得睇波，好开心啊！ 点知你个 plan 系冇嘅？ 点知基本月费系唔包？我记得咧，基本月费咧佢就系包几样嘢嘅啫， 新闻台嗰啲咯， 新闻台啦，咁跟住有个第一台啦，跟住有个叫A 台嘅嘢嘅。 哦，系啊， 跟住儿童台啦，跟住之后电影台 啱咗你，你咪继续睇儿童台。 但系我嗰时已经中一中二啊嘛，已经唔系一个 好重要嘅十八台，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就哦，原来唯一一个同足球有关嘅台咧， 就得个博彩台嘅啫。 哦，球彩台， 球彩台系啦。 阿强利，阿强利 开咗 效力嗰度 系啦。咁所以就一直冇真系冇机会用嗰个即系收费电视去睇过波嘅。咁但系后屘咪就系主要系睇儿童台咯。咁啊，最中意 即 系 睇儿童台。 即系睇翻中意中山嘅儿童台。 我真系冇睇过嗰个儿童台，同譬如我哋睇嗰啲咩 好多卡通片啊 ，ICU 咁样咩？ 有佢都有 少少自己制作， 有自己制作嘅嘢 嘅。 即系例如大台有 ICU， 即系我个年代系放学 ICU 啊。咁佢嗰边都会有自己嘅儿童节目噶嘛。我记得有我细个即系用解码器睇嘅年代咧，系啊 Harry 哥哥系嘛？ 唔系。阿细龟啊， 细龟系 阿黄一山先生做嘅儿童节目嘅，咁同埋间唔中会有啲人会打电话上去玩游戏嘅，佢嗰度几多就系、是、叫啲同学仔就打电话上去有啲问答比赛有呢啲嘅，同埋有啲卡通片系佢哋先会有嘅，例如好多欧美嘅卡通片咧。大台比較少引入嘅，但佢嗰邊就會有，例如 Cartoon Network 嗰啲咧，即係例如飛天小女警啊，跟住仲有 Scooby Dog， 即係呢個嘅縮比狗啊，即係嗰個一齊捉鬼嗰個縮比狗。咁我諗幾多嘅外國，即係歐美嗰邊咧，就會 一哥真係學貫中西， 係啦，就喺嗰度睇翻嚟嘅。 佢睇到初中都睇兒童台，真係 呢個係解碼器嘅啫， 好長情。唔係，但係咧， 聰明笨伯咯，都係喺嗰度係， 因為咧 ，Friendston 啊嘛，係啊， 兒童台有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他做到咁上下去到夜晚某个时间，某个时间他就停了，儿童台的广播就停。 他那幅图是一个城堡，然后有两只蝙蝠，然后说今晚 夜晚黑了， 夜晚黑了，儿童台暂停了，这样。然后还有他都很多 边地的台的，好像是不是 不是他有个 flip 的，他有张图的。 他可能再夜一点会播第二些东西都不定，但是呢他那张 flip 是停很久的。即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挺好的，因为要提小朋友其实你够钟睡觉的了，不要再看电视了。 好像是10点十一点嗰个时间就会转嘅，咁后屘佢都有啲日本嘅动画都我都去嗰度睇嘅 ，Animax 啊嘛，因为佢有 Animax 就再 Animax 有另外一个台噶， 系啦 ，Animax 嗰啲就相对地又再大人多些少嘅动画嚟嘅，但如果你话细路仔啲，即系例如爆旋陀螺啊、激斗战车、网球王子嗰啲咧，都系喺呢个嘅收费电视嗰度系睇嘅。我细个嘅时候，咁、但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就十一点之后咪冇得睇呢个儿童台嘅， 只系睇成人台。 成台嗰转台，跟住之后咧就转咗去睇怪谈嘅细个。 哦，梁思浩啊， 系啦，咁因为嗰阵时咧，阿游老师好中意睇怪谈嘅，跟住之后我爸 其实有 放工咧，由十点几就一路食饭，一路就喺度睇怪谈。 但系真系有一堆客系好中意睇怪谈，怪谈 rating 好高噶， 而家都仲有人讲紧噶， 系啊 ，rating 好高噶。 系啊，咁我好两嗱，你问我， 如果系怪谈嘅话，即系咧就转咗去娱乐台啦。嗰陣係叫娛樂台嘅， 而家娛樂台定係一台啦，因為咧我嗰、那、嗱、個，因為我嗰個係基本組合嚟、 啊。我知道先，因為有線一台好似係。 重播某 remix 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佢乜都有嘅， 冇错冇错啦。 系啦，咁我记得我睇嘅时候就中一中二，你话系咪好惊咧？又未到真系好惊嘅，咁但系咧就记得屋企人一路睇一路话，假嘅，假嘅。咁尤其是我有几个佢嗰啲专题，其实佢做到好似 documentary 咁样噶嘛，有个系大马不可思议手记咁样，咁就去咗唔知边度马来西亚就探访一啲钢头师傅啊。又会成啊，同埋我好记得有个情节就系、是、某主持就瞓棺材，然后就要做啲实验咁样嘅，咁、然后都哇好惊啊！ 有冇用晒嗰啲夜光灯拍咁样 啊？系啊，咁 啊，你讲埋先。 咁所以我反而即喺我印象当中，细个睇得最多嘅即呢个收费电视睇得最多唔系睇波，就系睇儿童台同埋睇怪谈咯，同埋电影台都有嘅。电影台我发现 我真系好中意， 佢有啲节目系不断重复播嘅，例如慈禧秘传系不断重复播嘅。 你嘅慈禧秘传系边个做噶？ 系咪邱淑贞啊？ 我嗰个系《慈禧的秘密生活》， 慈禧的秘密生活， 我都睇咗好多次。 慈禧秘传有咩嚟嘅咧？第一次听， 我唔系好记得个名字，但我就记得慈禧呢两只字咯。系啊，咁 我先而佢买嚟买去都系嗰一百套戏。 唔系，不过咧，我觉得即系讲开嗰阵因为后嚟娱乐台就变成娱乐新闻台噶嘛，即系佢个转变系咁啊。但未出现娱乐新闻台之前咧，其实我觉得娱乐台咧。都真係帶咗幾多新嘢俾香港嘅觀眾㗎，係咩？例如台灣紅不讓， 哦、 其實就係喺嗰個時代， 庾澄慶嗰、那個同埋阿 唔係 阿 咩成啊？ 有一个咩城，同埋仲有一个奶嘅徐乃麟， 系 徐乃麟， 徐乃麟乜样啊？系系 系啦，同埋嗰个咩？哎呀，嗰位主持唔记得咗佢叫咩名？因为咧，台湾红不让系好好睇嘅，即系其实嗰阵 台湾综艺节目都好睇 嘅，系啦，同超级星期天咧， 超级星期天 系啦，大家系并驾齐驱噶嘛，系啦，咁嗰阵其实佢哋玩嘅嘢系咪一啲好新嘅嘢？唔系，但系因为主持人好犀利。同埋啲請上去嘅嗰啲嘉賓藝人呢因為好玩得，所以呢係好好睇喎。咁嗰陣呢因為透過有線娛樂台呢其實係睇咗好多其他亞洲地區嘅綜藝節目。而呢啲嘢呢喺一般喺嗰個年代啦，應該咁講，喺嗰個年代呢我哋喺免費電視呢係好少會有機會睇到嘅。 系， 我觉得系。 系，咁除咗仲有冇噶你？ 成人台都啲古仔嘅， 因为呢个反而想听。 咁就唔系喺本人发生嘅、 哦。你点讲都得噶啦，不过你讲。 唔系，因为嗰件事咧就系、是，即系大家咧，你知开始中二中三咧，咁就会去人哋屋企玩啊嘛。 嗯。 咁去人哋屋企玩咧，就见到人哋，咦？你有 只猫喎？你咁， 你都有装呢个嘅收费电视、哦。咁然后咧，大家咧就成个下昼咧就攞嚟破解个密码，要密码先可以睇到噶嘛。 系 系啊系啊系啊， 有四个字噶嘛， 有 四 个字。嗰、那个密码即系话你嗰个朋友仔佢屋企系有订嘅。 我佢可能因为佢据说佢系应该有订晒最即系最高级嘅嗰个月费啊。 但系嗰啲台嘅密码就 系 正阿爸管嘅。 系啦，因 为 佢屋企人会睇波咁。所以我哋会上去佢屋企，可能睇 NBA 啊，睇足球赛事，咁又会上去打机嘅。咁所以佢阿爸咧系会即总之咁，因为佢包埋晒喺入边。总之我订最高级啦，咁啊最咩都有齐喺入边啦，咁样。咁、然后就我哋就暑假嘅时候就上去就试下破解个密码啦。 成唔成功啊？ 梗系成功啦。 点解破解到好似系四个位置数字噶嘛？ 其实 preset 咧佢系有一个 零噶嘛？ 唔系，我记得我个年代唔系嘅，我嗰系1010嘅，系啦。咁但系后屘就即系破解到佢阿爸再自己。因为佢可以自己再 set 一个密码，系啦，咁就 set 好咗个密码。 但你点样破解到呢 都系试 佢个仔嚟噶嘛，嗰、那个系。 咁点咧？哦，即系 阿仔仔有帮手破解嘅，我哋一齐。 哦， 即系我哋六七个人群策群力，就系谂下有啲咩密码系可能性，即系8888啊，1234啊，9999啊，会唔会呢啲咁啊？总之不断试。 3721啊，嗰啲 啦。咁啊试啦，咁最尾系试到嘅。咁但系咧，我后 佢阿爸翻嚟啦，跟住。 我哋后屘先知咧，因为除咗你系。本身俾咗錢睇佢嗰個台嘅一啲免費電影之外咧，仲可以買噶嘛？即係例如佢可以 VOD 即係 VOD 啊， 係啊， 即係譬如我今日想睇，俾多18蚊咁樣， 係啦。咁佢就好似話我見到啲 trailer， 哇，幾吸引喎咁樣。咁然後就揀咗一兩套嚟睇啦。咁啊睇下，你知由同學仔咁成班睇到頭嗰五分鐘，又轉第二個又揀，好似前前後後揀咗幾套咁樣啦。咁唔知要俾錢啦，以為純粹撳個掣有一睇咁樣㗎。咁幾時俾人發現呢？就係、是、張單返嚟嘅時候呢，就俾人發現睇咗呢個嘅成人台啦。咁但係俾人鬧嗰個唔係我嘅同學仔，係佢阿爸俾人鬧，俾佢阿媽鬧，唔應該喺屋企睇呢啲嘢教壞小朋友。 咁但係佢 結果佢阿爸阿媽就嘈大交啦。 哎呀， 係啦，佢阿爸就食咗呢個嘅死貓啦。 哎呀。 咁但系佢阿爸有冇话佢唔系佢睇噶？即系唔系？ 我唔知中 间同学仔 系啦、我唔知中间，因为佢阿爸阿妈嗌交，我哋唔喺度噶嘛。佢纯粹同学仔翻嚟讲话，佢阿爸阿妈因为我哋嗌咗交。 哦， 咁但系 唔系咁，佢哋知唔知道其实系你哋睇咗咧？ 到而家应该都冇发现啩，我唔知道。或者佢阿爸知道都费事讲啩，我唔知道有冇深究落去。 佢阿爸几有义气， 几厚道嘅人。 系咯，咁应该约埋佢一齐睇啊！ 冇推落啲小朋友度，唔系啲靓仔睇嘅，系我睇，我孭住佢。仲睇几套添？ 呢啲咪男人咯。 嗰套叫咩名啊？叫咩？ 唔记得。 睇咗几套，好难记得啊。 有冇一套叫《热情的沙漠》噶？ 我应该有杰伊老师，我记得。 咦？咁你嗰铺印，即系嗰啲 Tomorrow Flower 嗰啲，系咪喺嗰度惹翻嚟噶？ 我唔知啦，呢啲。 你讲到话惹翻嚟，真系几大件事啊！ 你知道一哥几好朋友对呢样嘢？ 都是学术研究一下啫。 咁有冇惹咗啲嘢翻嚟啊？ 照亮整个沙漠。 热情的沙漠，咁啊，琴日睇咩嘅咧？主要 你讲紧 嗰啲有条线啊， 唔同年代睇唔同嘅嘢嘅，咁但系咧，即系最而家好多时 都有冇 搞错 啊？对唔住啊，系啊， 熄晒啲咪啊， 断咗线啊嘛， 就系慢慢咁样飞走咗，系咪？ 唔好意思啊， 睇唔同年代嘅，咁咧我而家就中意睇讲英文嘅嘢咯，即系啲发现 channel 啊，或者 BBC 佢有啲咩 style 啊，即系有啲带你睇楼嗰啲节目啦。因为佢哋会介绍外国咧，喺加勒比海卖楼嗰啲，好靓噶。 睇楼节目最早都系嗰个财经台开始嘅，即系 冇错。 我哋嗰阵时访问咗 詹 Sir 都系嗰度开始睇起我哋。 系啊系啊，即系佢其实有好多好创新，即系叫新加带入嚟香港观众嘅眼里面嘅。咁跟住有啲我以前我老豆好中意睇啲动物嗰啲嘅，即系动物繁衍 啊、 交配嗰啲， 猎食啊啲啊。 咁佢喺度睇，我又喺度睇啦。 啲男人都好中意睇呢啲噶。 但系咧，有啲真系猎食嗰啲咧，好多人惊喎。即系你见到佢哋真系大家打交，跟住食。咁嗰啲咧，即係血淋淋嘅畫面，嗰啲其實又幾好睇喎。咁然後有即係有好多呢啲嘢，我而家會比較中意睇咯。咁但係永遠唔會甩嘅就一定係電影台咯。因為其實我都覺得嗱，雖然好似頭先講《慈禧的秘密生活》都睇咗幾廿次，但係咧的確以前有好多電影可能係你會 miss 咗，即係任何原因啦，可能嗰陣冇錢睇戲嘅，即係細個細到冇錢去睇戲嘅。咁你而家你再追翻咧，其實又 OK 嘅喎。雖然可能。嗰件事已經係好似好耐之前嘅嘢，但我又覺得而家睇翻都幾好睇啊！同埋你可以睇翻以前嘅香港咧，嗰啲街景其實都幾得意 嘅 真係。 係啊，我記得嗰個送嘅時候嗰個基本 plan 咧，有包埋私人影院嘅。咁私人影 送啊， 係有包，即係我寬頻送埋嗰、那個。咁私人影院同埋成人台嘅分別咧，成人台就真係即係大家。即係認知嘅嗰種即係動作愛情動作片啦、但私人影院咧可能係純粹可能佢會有少少露點嘅鏡頭嘅 啊夠啦 係啦細個嘅時候都好夠嘅所以我記得細個嘅時候有偷偷地轉過去睇下啊嚟緊會播啲咩嘅但可能即係成個電影90分鐘可能得兩三幕係會但已經好夠啦我記得 因為咧我記得我啱啱初裝嘅時候咧其實係真係好早年代已經裝啦嘛我94年裝嘅好似係咁咧嗰陣佢仲每一個星期。会寄一本书仔俾我哋 哦，系佢有线周刊噶嘛？ 类似系咁样嘅嘢， 即系节目表嗰啲 系啦，即系有啲可能系节目介绍啊，有啲可能系佢会讲翻嚟紧咧就有一套唔知咩嘅剧，咁系讲啲咩嘅咧？咁又有啲访问啊之类咁样嘅嘢嘅。咁最重要系咩咧？嗰本书我最重要睇嘅咧，其实即系几重拾翻童年嘅情怀噶。好似你睇报纸咁我要睇下佢个台系播啲乜嘢，睇、电视节目表啊。 初系刨噶， 系啊，我觉得好好睇噶。 因为当呢啲嘅，即系我都话啦，香港因为本来得两三个台嘅啫嘛，咁你从来咧，你即系你唔会有一个选择困难症先啦。咁但系自从有咗条线，咁佢有九啊几个频道噶嘛，其实基本上，咁你就有得拣啦。咁当然啦，即系。 又隨住你有太多嘢揀嗰陣，你就決定費事揀，就咪建築結果咪真係喺度掃台咯，即係由零一就撳到去九啊九啊翻轉零一咁樣樣。咁但係呢個過程係有趣嘅， 係好玩嘅，我覺得係啊。 同埋因為咧，我就中意睇一啲咧，即係最離開我現實生活嘅嘢嘅，即係譬如睇下印度台咁樣樣嘅，即係我專登睇下印度台係玩咩嘅咧，佢就不斷就歌舞，咁你又睇下佢啲廣告啊，或者係嗰啲咧。平時咧一定唔會睇，譬如佢咪有個不斷有時裝表演嗰啲台咧。 哦 ，Fashion TV 嘛。 係啊，佢不斷有呢啲、 但好好睇嘅喎。 係啦，如果你冇嘢做，你又唔想諗嘢， 係啊， 你又唔想睇動物， 啲衫好靚嘅， 又唔想睇動物交配，你咪睇下嗰啲哇 ，OK 喎， 睇人類啊， 人類啊一個睇嘅。咁誒，總之跳開或者佢有一啲煮嘢食嗰啲平台啊，即係除咗阿蘇同肥媽之後，佢有外國嗰啲。係 啊係啊，外國嗰啲嘢 又好睇，即係譬如佢有啲即係你今日你完全冇諗過會去諗呢一樣嘢，原來咧即係黃豆咧。嗰、那個基因個創造啊，咁樣嘅。 你講得啱啊，因為姐姐放假之後咧，我成日都睇嗰啲咧，有個日本人煮嘢食咧，好簡單嘅煮啲嘢食，但係真係幾好食㗎。 咪就係咯，所以啊，即係嚇 有 miss 嘅，其實對我嚟講 嚟緊點算咧？ 係啊，我都有少少諗緊點算好啊。 係咯，唉， 大家可以幫下我。 問下馬老， 馬老可係啦，好啦， 拜拜。